各位观众你哋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咁十年来我好多谢咁多位热心的听众去支持呢个节目。我就决定神秘之夜就开始收月费。咁呢个决定其实主要的目的就唔係话一定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费。而係最重要就係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听众佢哋搏盡綿力出即係去交個月費時候，就令到呢個成個平台咧，佢哋交月費嗰個聽眾嘅數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謝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給予神秘之夜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俾咗好多意見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有更加多靈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個節目嘅質素。多謝大家。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 My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咧就系头先有啲意外啦，咁样咁就呢一个咁样嘅学界精英赛嗰度，你即系你睇我同一时间处理几捻多样嘢，咁系学界精英赛嗰度咧就。大家知道我哋《二月時報》一路都有追訪啊！如果你有聽國立大台的話，而你應該要聽國立大台嘅 ，OK？ 你應該聽撚曬《二月時報》嘅節目嘅，尤其是國立大台。咁就我哋其實都花精神去追訪呢件事好耐。咁去到今日決賽啊，其實而家就踢緊季軍戰嘅咁樣。咁就和仔同阿康咧，咁樣咧就喺呢個咁嘅比賽現場嗰度咧，就做緊拍攝咁樣。咁亦都一路會跟進報導啦。咁係嗰個直播情況頭先有啲阻滯咁樣，咁我哋就唔做任何嘅投訴啦咁樣。咁亦都各樣嘅問題就唔理嘅，因為我哋都係想推廣件事。咁樣，而我哋遇到咩流難，我哋都係照推廣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而家 Facebook 都係直播緊嘅。咁樣，咁就雖然係一個唔係幾好嘅角度咁樣，咁就咁就已經係喺度大家都去睇啊！如果你冇 like 要去時報 page， 咁你就收唔到我哋直播緊呢個資訊啦。咁樣雖然個角度唔係幾好咁樣，咁但係都一路阿和仔喺度旁述住嘅咁樣，咁就可以知道嗰個即時嘅情況啦。咁樣咁就係啊，咁我哋呢個直播係有旁述嘅 ，OK？ 咁就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啦。咁呢一節講咩？呢一節就講翻啲我真正關心啲嘅嘢，咁啊講下嗰個媒體狀況。其實早幾日《二月時報》都有做過報導，再講一次啦。你哋係咪有人冇 like 我哋《二月時報》嘅 page 咁樣？我相信你哋一定係有嘅。而家首先去 like 我哋《二月時報》嘅 page 先，咁亦都可以一路睇住我哋而家《二月時報》嘅你用緊網頁又好啦 ，apps 又好啦，嗰、那個咁樣嘅睇緊我哋而家我哋嘅台嘅直播，同時咧亦都可以開埋我哋嗰個 Facebook 嘅直播喺度睇住嗰個學界精英賽，而家季軍戰嗰個狀況嘅。咁就呢、這、一個講翻嗰個 media 嗰個狀況啦，就係咧其實我相信今年嘅生態會有好大嘅變動。咁呢個係我成日由即係《二月時報》成日都講嘅一樣嘢，因為我哋《二月時報》自己呢一年都需要有好大嘅變革啦。而一路有 follow 緊我哋，即係見到我哋係一路已經做咗好多嘅變革改革出現咗啦。咁樣有新嘅節目啦，唔同嘅節目啦，追訪嘅範疇亦都唔同咗好多啦。基本上而家主要其實《二月時報》已經唔係一個主要政治嘅台啦 ，OK？ 我哋主要着力喺各類嘅文化、消閒、娛樂、體育嘅本土嘅文化嘅推廣上面啦，咁樣咁政治已經唔再係我哋嘅一個最主要嘅，雖然喺比例上面嚟講，佢嗰個收聽率佢都仲係高啲嘅咁樣，咁但係就亦都會其他嘢會慢慢追過佢啦，或者會更加豐富啦。咁而家《二月時報》已經係24小時廣播啦咁樣。咁而其他嗰個 media 嘅情況咧，嗰、那個由 social media 到 media 嗰個情況都有好多大嘅變動啦。呢、這個早幾日啦就報道咗啦，YouTube 就推出咗一個 YouTube TV app 係啦咁樣， 咁佢嚟緊咧未來幾個月咧就會喺美國推出呢、這個 YouTube TV app 就是一個收費的看電視的節目，它就會包括40個電視網絡，譬如有ABC、CBS、Fox、NBC 等等，但是就沒有 CNN、HBO、Discovery Communication， 就這些就暫時就沒有的。而它每個月費就收$35美金，就會支援6個用戶，每個用戶可以根據它的喜好就個人化它們的內容，但是就同時只可以支援3個人同時間 online 看的。咁用户咧可以透过手机、电脑咧，或者透过呢个 Google Chromecast 嘅装置咧，喺电视机度睇都得嘅。咁亦都可以 voice control 啦。咁另外咧 ，YouTube TV 都会提供呢个云端录影嘅服务。咁就冇储存容量嘅上限，而每个影片咧就可以保持咧保留达到9个月咁耐嘅。 系啦，咁出现嗰个状况系乜嘢呢？出现嗰个状况，嗰样嘢我相信好快就会遍及喺成个媒体嘅生态上面啦。就系呢一个呢一个，即系喺网络，即系嗰个成个资讯嘅流动嘅变化上面嚟到讲咧。最初大家就系睇到嗰个传统嗰嗰个咁样嘅媒体嘅生态啦，就系一个灯塔式嘅发布啦，嗰啲咁样。咁然之后咧，跟住就即系所谓灯塔式嘅发布，就即系有一個主要嘅發放平台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大家就單向地接收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互聯網嘅出現啦，結果就令到好多成個生態都震動啦，因為有好多呢一個咁樣嘅點講啊，即係所謂嘅侵權啦，唔係所謂，事實上係侵權啊、盜版啊咁樣，咁跟住電影業啊、音樂啊咁樣又會受到好多衝擊，咁嗰時衝擊咗好多年啦，咁跟住然之後 social media 出現啦，令到所有嘅內容啦、啲資訊嘅發布啦，就變得嗰個門檻變得好低啦，就變得係好人人都可以發布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係尤其是 Facebook 啦，或者是这个这样的 YouTube 啦， YouTube 和 Facebook 都是一个代表，就是变了呢，他们是一个内容的平台，但他们就不是一个生产内容的平台了，这样。因为你只需要开放这个这样的内容的平台，开放这个这样的平台出来，这样。那跟着然之后 ,content 就会不断地出现了， Facebook 如是啦，所有的 social media 都是如是啦，这样， YouTube 又是如是啦，这样。咁或者係譬如我哋而家睇直播咁樣，咁係有好多，亦都有好多直播嘅系統啦，譬如如果打機嘅咁樣，咁大家都會會去睇 Twitch 啦，咁跟住然之後亦都係譬如日本有 Periscope 啦， Twitter 出直播 Periscope，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變咗係一個點講啊，一個即係大家都去咗嗰、那個資源共享嗰個咁樣嘅狀態，就變咗係發布資訊呢一樣嘢，或者係發布內容呢一樣嘢咧，變咗門檻好低，亦都冇再譬如以前咁樣，以前你要去登上一個媒體發布嘅一個平台咁樣，咁你要通過啲門檻啦，你要越過編輯啦，你要通過 casting 啦，各樣嘢咁嘅狀況啦，即係嗰個狀況去到《二月時報》而家都係咁樣嘅狀況噶。譬如你要喺《二月時報》開一個節目咁樣，咁你要有一個程序啦，咁樣你要個台係俾你咁樣去做，或者係個台信任你咁樣去做，咁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嘅關係，咁你又有自己嘅節目啦，咁樣阿連都有啦，咁樣咁好啦，咁就幾好睇啊！連嘅節目，咁就個狀況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咧近年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嗰、那個social media 嘅狀況 ，YouTube 嗰個狀況，即係係一個資源共享嘅狀況，或者係如果用車嘅角度，你能夠理解嘅就係 Uber 咁樣嘅狀況啦。就係你明明提供交通服務，但你唔需要有交通工具，有間公司，因為人人用自己嘅交通工具。你係做呢一個咁樣嘅內容嘅觀賞嘅平台，但你唔需要生產內容嘅，因為呢個世界所有人都會幫你去生產內容，去幫你嘅平台揾錢咁樣，咁佢又分成到啲錢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呢個狀況咧，而家咧係歪帶，唔係歪帶，而家係兜个圈咧，系翻翻转头嘅，系翻翻转头嘅，就系、是、结果都系要追求翻一啲 content 一啲容许我用呢个字眼咁讲啦， 專業製作的 content 出翻嚟，而專業製作的 content 出翻嚟，即係原本嗰個時代係咁樣去轉嘅，就係、是、所謂嘅專業嘅內容生產啦，由專業嘅主所謂嘅主流啦 ，mainstream 嘅平台發布，咁跟住因為互聯網嘅衝擊，互聯網就衝擊呢啲 mainstream， 衝擊呢啲主流，跟住然之後衝擊主流，衝擊主流嗰啲人係咩人呢？就係唔係喺個主流系統入邊嘅人，咁就有好多 YouTuber 啦，或者係網友。自己生產內容嘅，人人都是媒體，人人都是網民，網民都等於是一個發佈者。好啦，但是跟住咧，慢慢咧，而家咧，你睇到咧，網絡上面你最常睇嘅嘢乜嘢咧？譬如我哋睇我哋嘅台咧嘅聽眾咧，睇最花最多時間咧就係睇 Netflix 啦。咁跟住，然之後 Netflix 咪有一個專業嘅 product 去生嘅一個 content 嘅生產商去生產啲 content 出嚟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譬如好似YouTube TV 咁樣 ，YouTube TV 又係一個我覺得都幾值得去思考嘅狀況，就係、是、喂 YouTube 就係一個同電視另一個嘅一個。 另一個媒體嚟講， 或者另一個選擇嚟噶嘛， 即係你唔睇電視就睇 YouTube 去攞你嘅娛樂啦。 係啦，咁而 YouTube 嗰啲嘢係唔會出現喺電視上邊嘅，或者係其他人嘅嘢嚟噶嘛，就係唔係經過篩選，唔係經過一個咁樣嘅編輯嘅資訊嘅選擇底下，再去或者經過專業收輯底下所出嚟嘅嘢嚟噶嘛？咁但係慢慢一路去做，一路去做，一路做，跟完之後 YouTube 出嚟嗰個情況就係、是、YouTube 結果你去 YouTube 睇，或者你嚟緊喺 YouTube TV 睇翻咩？就係睇翻電視台嘅嘢。 喂，但 係 其實 YouTube 本身個 YouTuber 都慢慢專業化， 係 佢哋有好多好多製作啦，開始唔係個人嘅 YouTuber 啦，有啲係即係媒體嘅 YouTube 啦，都係多咗好多。 係，但係唔夠。多嘛？點解會轉向咗 YouTube TV 嗰一樣嘢咧？就係、是、個原因就係、是，喂個情況就係、是、你理想嗰個方法就係話，喂嗱嗰度係主流嘅專業生產，咁跟住然之後我開放平台，跟住然之後，喂嗱你哋冇人篩選你哋啦，你哋幾億人喺度，你哋自己做啦，咁梗有人做到啲好嘢出嚟嘅。咁但係出現嘅情況係乜嘢咧 ？Facebook 係如是 ，Facebook 嘅直播，尤其是 Facebook 嘅直播係如是 ，YouTube 亦都係如是 ，Twitch 亦都係咁樣，Lico 亦都係咁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啊？你睇翻之前有一集小蔡做關於 Twitch 直播嘅一集節目啊，咪有個人佢觸發點就係講 Twitch 有個人直播死撚咗啊嘛。啊、你冇聽嗰集《國內大台》直播猝死啊嘛？有個 Twitch 嘅直播主直播，然之後喺 Twitch 直播期間死撚咗啊嘛？咁點解會 Twitch 直播會死撚咗？咁因為 Twitch 嗰個播放時間係好長噶嘛？因為你諗咩？我哋最撚長可能即係除咗啲突發情況之外，如果唔係正常一個節目，真係我哋有編輯過，有去做過編輯工作嘅節目，咁你咪兩個鐘頭咯咁樣。有時最長一啲長啲嘅狀況，咁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可能打機啊，或者一啲特殊嘅狀況，咁可能三四個鐘頭。咁但係嗰個基本唔係咁樣啊嘛。你《月時報》，我哋始終係一個，雖然我哋係網台，但我哋都係用翻一個主流格調嘅格局去做嘅一個媒體平台嚟噶嘛，就唔係一個開放式嘅平台嚟噶嘛，係一啲開放式嘅平台嘅直播，好似 Twitch 嗰啲咁樣，你坐底要八九個鐘噶嘛，你坐底要八九個鐘噶嘛，咁你人人都係做八九個鐘嘅喎，咁即係詳情你就睇翻嗰集節目講嗰樣嘢，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個問題就係、是、Twitch。我唔講 Twitch 啦，因為我唔係 study 好多 Twitch 啦。譬如 Facebook Live 咁樣，我夠膽咁講啦。Facebook Live 主要就係垃圾嘅。Facebook Live 主要就係垃圾資訊，即係話個結果出嚟乜嘢咧？個結果出嚟就係你話俾個世界聽，就係話喂，好啦，開放式平台，咁你梗係好撚多嘢睇噶，人人都可以上載。咁但係嗰啲睇唔睇得先啊嘛？嗰啲睇唔睇得先啊嘛？即係你當以前集中冇咁多影，你而家所有 social media 都有影片上載啦，都有影片分享噶啦。咁於是乎人人對住個 cam 就叫做做節目啦。然之後出嚟嘅結果就係話俾你聽，嗰啲係唔成節目噶嘛，嗰啲嘢係唔撚睇得噶嘛，嗰啲嘢係就係開住個 cam 就喺度食飯俾你睇咯。跟住食飯俾你睇唔係一個問題喎，食飯俾你睇都有啲好好睇嘅喎。咁但係就連食飯俾你睇，原來都有好多係好撚唔好睇嘅。即係你譬如你舉。 到一個例子，喂，譬如你求其舉你而家上去 Google search 咁樣食飯直播咁樣，咁你會話到俾我聽就喂乜撚嘢韓國有咩直播主咁樣，跟住然之後就睇到幾多有幾多人 follow， 有幾多人睇，有幾多人打賞，越賺幾多錢嗰啲咁樣。嗰個唔係一萬個人啊嘛，甚至乎唔係一千個人啊嘛，講緊嗰個情況係幾個人啫嘛。你頭先阿 Christine 講嗰樣嘢就係話，喂，係啊，而家有啲 YouTuber 好撚 professional， 有啲 YouTuber 好撚 professional， 但係 幾個咯，嚟嚟去去， 但係唔多啊嘛。就係你慢慢就係你去經營嗰樣嘢，你就係會發現一樣嘢就係，喂，死火啦，係啊，嘢好撚多啊。即係你企翻喺做呢啲咁樣嘅開放式嘅 media 平台嗰個經營者角度嚟睇就係、是，係啊，啲嘢好多啊，係啊，但係唔睇得喎、啊。咁你諗住佢會慢慢發展噶嘛？你期望佢會慢慢發展噶嘛？就係、是、你 expect 就係話，喂嗱，大家嗱又冇人去篩選你，又冇人去管你咁樣，咁你做到咪得咯咁樣？你做到，咁然之後有競爭，但係你自然就會越做越好啊！係有咁嘅情況出嚟， 係有 Netflix 喎，跟住就即刻放棄咗 YouTube 咯。嗱，有幾樣嘢，有幾個狀況出現咗，有幾係同一時間喺都係呢一兩年之間發生嘅事嘅啫。第一就係嗰啲開放式嘅平台，譬如好似YouTube 咁樣啦。YouTube 去真係有實力嘅一啲咁樣嘅 YouTuber 就集中咗喺嗰度啦，就集中咗喺嗰度啦。 咁 就同 嗰啲好難上位。 係啦，同嗰個小菜講 Twitch 嗰情況一樣啊，就係嗰班人企穩咗啦，嗰班人企穩咗啦，嗰班人揾嗰啲合作平台揾撚好曬啦，咁撚樣。咁跟住然之後嗰啲 backup 揾撚好曬，咁跟住然之後有冇後進，有冇新血咧？咁樣，喂佢你嗰件事之所以會吸引多人去做，就是、因為門檻低啊嘛。咁門檻低，咁出嚟嘅嘢就自然就係、是、門檻低嘅意思係乜嘢？就係、是、擺低部 cam 就可以做啊嘛。咁結果嗰件事咪由頭到尾都係擺低部 cam 就可以做咯。結果就大量都係咁樣咯。咁然之後做咩咧？咁樣咁啊鬥長時間咯 ，Twitch 嗰啲咪鬥長時間咯。然之後 Facebook Live 咧 ，Facebook Live 係因為 Facebook Live 佢起步得遲啲啊。Facebook Live 佢起步得遲啊，佢起步得遲咧，於是乎咧，基本上咧係夠膽咁講啊 ，Facebook Live 係冇出過好嘢，係除唯一 係好個人，冇乜目的開出嚟無無聊聊講兩句 喎。咪有出過好嘢就係出過啲突發嘢咯。你直播到個差佬打死咗個黑鬼啊！或者係之前嗰單新聞咩？ 即係你咁啱又喺嗰個地方，咁啱嗰個地方有嘢發生。 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喺佢哋嗰個經營角度，其實我哋討論過呢個問題啦。之前我哋咪講話 Facebook 要去轉型啊， 轉 video 或者去考慮開 audio line 啊咁樣。之前我唔記得咗邊集節目講過，跟住然之後呢、這個 YouTube 亦都有呢一、這個咁樣嘅。即時貨金系統啦，咁樣即係要開放即時貨金系統，因為佢哋都要鼓勵一樣嘢。其實所有嘅方向都指向嘅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哋而家面臨緊一個問題就係、是，佢哋因為嗰件事飽和啦嘛，嗰個用戶開始飽和啦嘛，嗰個用戶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就係、是、你如果有睇過 social media 嗰套戲，你都知道即係 Facebook 嗰、那個即係戲入邊啊，戲入邊 Facebook 個 office 咪有個鐘有個標靶咁樣，咪一路講嗰個用戶點樣增長咯，啊過咗幾多零咁樣，跟住全個 office 有個拍手掌咁樣，咁但係嗰件事唔會無限㗎嘛，嗰陣時永遠都唔會無限㗎嘛。跟住然之後，琴日呢個咁樣嘅即係琴晚啦 ，Snapchat 又上市啦咁樣。Snapchat 有乜嘢內容啫？即係 Snapchat 作為一個 Snapchat 嘅內容係仲要係冇得睇翻㗎。 就係喂，你明唔明啊？Snapchat 嗰個對佢嚟講係個衝擊嚟咯。屌你諗咩？嗰個思維係完全唔撚同樣嘛。屌你嗰個 media 冇嗰個係仲係咪 social media 咧？嗰個係定係純粹係一個通訊系統咧？屌你， 但係唔存在 content 喎。 冇 content 嗰度入邊。冇 content 嘅，你揾唔翻 content。 好啦，咁你於是乎就喺 Facebook， 尤其是 Facebook 展現出嚟嗰個姿態係最搖擺嘅，最搖擺，因為 Snapchat 對 Facebook 嘅衝擊大啊嘛，所以 新一代唔用 Facebook 啊嘛， 所以咪懟個 Instagram， 整到個 Instagram 同 Snapchat 一模一樣樣。懟到嗰、那個Messenger 即係 Facebook 嗰個 Messenger， 即係 Messenger 係一個獨立嘅 app 嚟噶嘛。咁 Messenger 嗰個 app 又係同 Snapchat 一模一樣咁咧。屌你諗咩？你搞到要咁撚樣啦？ 咪 WhatsApp 都係啊，差唔多而家 WhatsApp 都有得嗰、那個。 status 功能呢又是可以好像 Snapchat 那樣 story 化咯。 是的，所以其實 social media 是慌張的，你現在整個狀態就是呢整班整個 social media 的業界都是慌張的，就是死火了，那些增長又你殺到頂的嘛，屌，那個正常的邏輯來的嘛，你人口是有極限的嘛，那你是你那個位置去到頂了，那好了，那跟著應該發展些什麼好呢，應該發展啲咩好呢？你會留意到就係、是，咦？屌你諗咩 Snapchat 呢啲冇內容 content 冇 content， 好啦，但唔係，我哋要專注翻自己本業，我哋開放多啲嘢，開放多啲多啲嘅 source， 多啲功能，等多啲人可以去做到自己嘅內容出嚟。佢哋做呢個內容咧，好多人去做內容咧，就自然會做到啲好內容出嚟。回頭睇翻，誒、欸，屌你諗冇全撚部都唔撚睇得嘅。 唔係而家 YouTube 我就係睇到嗰啲貓貓狗狗嗰啲片咯。 唔係因為全世界都係貓貓狗狗嘛，全世界。都是貓貓狗狗嘛，因為喂貓貓狗狗，因為點解貓貓狗狗一定是最多的呢，就係呢個同呢、這個同我去之前，如果你有聽笑死朕，我都有講過一啲搞笑理論，其實嗰個搞笑理論你都等於傳信嘅理論啦，就係屌咁你貓貓狗狗係世界語言嚟噶嘛，嗰個世界共通語言嚟噶嘛，咁你因為嗰個係。嗰、那個係針對你本能出發啫嘛，你任何一隻嘢，只要佢眼佢個眼同個面嘅比例，個眼嘅比例係大，佢就得意啦嘛，屌你老味，咁你就放曬呢啲咁樣出嚟，咁於是會出現情況係乜撚嘢？咁咪content farm亦都有個衝擊啦，就係你要發覺最多 like 嘅，譬如 Facebook 咁樣，最多 like 嘅 page 一定係貓貓狗狗嘅 page 啦。 嗯。 咁而貓貓狗狗嘅 page 係唔係佢未必係最多 like， 亦 average 多 like， 即係總之。在某一個 category 嚟講，總之你係貓貓狗狗類型嘅嘢，佢嘅 like 數或者佢增長或者 share 度唔會低到去邊。咁但係你認真去睇下，如果你本身係貓貓狗狗控嘅話，如果你 like 曬呢啲 page， 你冇留意佢哋全部嘅內容係一致嘅咩？ 唔係，即係你發現到一條好得意嘅片，跟住嗰幾日嗰條片就會狂 loop 咯， 係啊， 喺個 Facebook 不停出咯。 你冇發現大家用緊同一條片嘅咩？佢只不過加咗唔同嘅字幕，加唔同嘅音樂嘅嘛，條片係一樣噶。 我同一隻貓嚟㗎，過兩個禮拜就出翻嗰條片。 又是那隻貓嚟嘅，屌你又嚟屋你街，咁跟住，然之後就你變咗係慢慢佢哋作為嗰個內容生產者咧，唔係內容生產者，係一個咁樣嘅平台嘅管理者咧，你就會面對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屌你老尾，原來咁撚樣係會變咗垃圾資訊橫行。同埋就係你要發現一樣嘢，就係 Facebook Live 最多播嘅係乜嘢呢？我哋之前有一集節目都做過啦，講Facebook Live 太空直播咁樣，但係太空直播係一樣嘢啦。但係最主要嘅係乜嘢呢？最主要嘅咪就係播電影咯。即侵權地喺度播電影咯，開個 live 喺度播人哋啲電影咯，咁樣樣嗰啲人睇喎，嗰啲人睇喎。咁好啦，幾樣嘢發生同一時間乜嘢 ？Netflix 又一個衝擊啦。Netflix 係、Netflix 而家好誇張啦，誇張到爆炸啦。尤其是譬如我諗住禮拜一都會講噶啦，禮拜一都會即係國立大台就我都會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劇集啦，成日講劇集，跟住然之後但係佢已經而家好多嘅動作，或者係呢一年好多動作，就係、是、喂佢。在2017年又是會出現一個 Netflix 電影霸權的狀況嘛，我屌你老尾，喂 Bad Pitt 啊，馬田史高西斯啊，呢、這個屌你羅伯迪尼路啊，屌你老尾全撚部俾你賣撚曬喎，屌你老尾全撚部喺你度開戲喎， 冇得唔睇喎。 即係你係 你見到 Super Mario 喺 Netflix 拍劇已經係一個震撼其實。 係啊，咁跟住紅星拍劇都係一個震撼嚟。 係啊， 咁紅星拍劇 咪係分得好清楚，電影就係電影，電影就唔會拍劇嘅。 唔係，咁你去到祖迪羅都喺祖迪羅嗰套教宗係咪 HBO 好似係 HBO。咁你其實其他都係㗎啦，其他劇集、其他無論係 FoxHBO 或者是BBC 咁樣，咁其實個 budget 都係越嚟越大，咁因為嗰個 market 大啊嘛，咁但係電影係另一件事咯，因為 Netflix 電影係佢終於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Netflix 其實之前都有拍好多電影，咁但係屌嗰啲 Girlfriend's Day 嗰唔係 Girlfriend's Day 嗰啲唔撚睇得啦，屌你老尾嗰啲點撚樣睇啫？咁但係嚟緊或者而家進行式嗰啲唔係啦嘛 ，Will Smith 啊、Brad Pitt 啊、David Fincher。馬田史高西斯啊，無論是導演啊、明星啊，全撚擺曬喺度，即係出現嘅狀況係乜嘢？就等於係一個狀況，咪等於係唔使錢睇電影啫嘛。即係嗰件事終於發生咗啦嘛。就係、是、以前講緊電影業，以前講緊電影業最大嘅衝擊係乜嘢？就係、是、喂啲人點樣去戲院睇戲啊？你上網唔撚使錢就有得睇咁樣。咁好啦，其實 Netflix 咪等於唔使錢有得睇咯。 因為佢其實同步上嘅，佢同步上有啲直頭話淨係喺 Netflix 上嘅，咁你交撚咗月費啊嘛，你喺感覺上面你係唔使俾錢噶嘛，雖然你個個月俾緊錢，係你唔使特登俾一嚿錢啊嘛，即係你雖然你其實你個個月俾緊月費，但係屌你老尾差幾蚊，當跌撚咗啦，跌咗你都唔執啦，好啊，咁你喂七十幾蚊一個月啫喎，七十幾蚊一個月即係咩概念啊？七十幾蚊一個月，如果港紙計，七十幾蚊一個月，或者你去到九萬，最貴係咪都係七十幾蚊？定係最貴九十幾萬？最貴好啦，最貴九十蚊啦。九十蚊一個，九十蚊喺香港嚟講係咩概念啊？九十蚊，九十蚊係三餐茶餐廳啫嘛。 係啊， 即係你 九十蚊 一個月喎、啊，一個月睇撚到你嘔喎、啊，我就肯定係睇撚到嘔啦。屌你，我做節目啊嘛，撲你街，我連唔撚講得我都睇埋啦。屌，即係睇完唔撚，你明唔明我抌春睇幾撚多啊？喂，我做節目推介俾你聽，嗰啲就正啫。屌，好撚多垃圾，我睇撚咗，我消化咗啊嘛，大佬。好啦，咁嗱，電影係另一個狀況就係、是，咦喂。屌你有冇睇戲唔撚使錢喎？即係以前對於電影業界最大嘅衝擊係乜嘢？就係睇戲唔使錢咯。而家對電影業界最大嘅發展係乜嘢？就係睇戲唔撚使錢咯。咁你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你睇 點樣營運啊嗰件事？ 咁你唔係咁，但係佢嘅用戶量係大啊嘛。 佢 OK。 佢嘅用戶量係多啊嘛。喂，而家平均喺美國每兩個人有一個人裝 Netflix 喎，大佬。 係。 有一半，有一半嘅有一半嘅美國人睇緊 Netflix 喎，大佬，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即你話究竟係支持希拉里嘅人多同支持 Donald Trump 嘅人多都唔好撚同 Netflix 講啦，屌你老味！即你又整翻嗰張圖咯，屌你奧巴馬就職係幾多人，Donald Trump 就職係幾多人，同一時間睇緊 Netflix 嘅幾多人咁樣樣，你咪做翻三張圖拼埋出嚟咯。咁你呢、這個嗱呢、這個狀況係咩呢？即 Netflix 只係其中一個例子，譬如其他都大家都有做緊啦，譬如Amazon 啦、HBO 都 連 HBO 出撚咗名係廢 apps 啊，都要搞翻好自己嘅 apps 啦。咁跟住然之後YouTube TV 即係而家又要搞呢樣嘢，即係佢做翻啲電視嘅即係將電視台嘅嘢擺翻喺 YouTube 度做啦咁樣。咁即係話出現嘅情況係咩？你會見到嗰個流向係好撚得意嘅，就係、是、以前就係主流平台。然之後開放式平台，跟住主流平台同開放式平台競爭咁樣，咁跟住然之後最後嘅結果係乜嘢呢？就係最後兩件事合流，兩件事最後就係合流。 咁都 係 嗰啲individual YouTuber 就矮啲喎，競爭更加大咯。 唔係佢依然可以存在，佢依然存在。唔係而家嗰個狀況就係依然存在，但係事實上 攔咗上位咯。如果你係新進嘅話， 唔係啊。事實上，我覺得嗰件事係更加殘酷嘅。即係譬如喺以前嗰個年代，喺以前未有開放式嗰個平台嘅時候，未有 social media 嗰個年代。咁好啦，你如果你想做電視嘅明星咁樣，你想做電視，咁你咪要出現，你咪要進入電視台嗰個門檻咯。咁跟住。然之後啊，你有各樣嘅原因冇辦法進入到電視嘅門檻噶嘛？你嘅 casting 唔到啦，你選美選唔到啦，或者訓練班你入唔到啦，咁樣各樣嘅嘢。咁喂，嗰件事係屌佢唔要我，或者係天時地利人和。我面試嗰日狀態唔好，譬如你如果要去做，譬如做主持咁樣，要去做節目咁樣，咁係屌我冇機會俾我做啫嘛，冇機會俾我試啫嘛，我俾人篩走咗，或者係屌我冇辦法要放棄一份工，要去嗰度咁樣，咁跟住如果唔係我乜乜乜乜啦嗰啲，依個係以前年代嗰個標準，而家嗰個年代唔係，而家嗰個年代係你咩情況底下你都可以做。然之後個個都走去做，咁咪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是、證明咗其實真係大部分人都唔得咯。嗰件事就嗱，冇人阻你噶，因為冇人阻你噶。嗱，你開喺度就係咗。即係我其實我之前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是、 即都有篩選。 唔係啊，其實篩選某程度上係會令你安樂啲嘅， 令你有夢想。有幻想， 唔係啊，同埋係 接受現實啊， 唔係啊，同埋篩選係冇咁容易有霸權嘅，即係雖然係大家個印象就係你篩選咁嚟， 咁咪好似主流媒體話曬事咯， 係啊，即係主流媒體就話曬事，咁但係喺主流媒體嗰個年代，喺主流媒體嘅年代，譬如以香港為例咁樣，你即係我淨係講廣告咁樣啦，廣告咁樣，咁你以前有幾個主流媒體平台，咁佢哋咪喺度競爭咯。激烈咯咁樣，咁你咪可以借住譬如幾個電視台競爭嘅時候，哇！你要同佢競爭咁樣啊，你唔夠人啊，我過嚟幫你嗰啲咁撚樣，係、哎、我趁你兵荒馬亂俾人叫曬人嘅時候，哎，我去入去你嗰度，咁於是乎有啲上位嘅機會啊嘛。好啦，跟住然之後唔係啦，好啦，大家全部開放冇啦咁樣，全部開放嘅情況會變成咁乜嘢？首先就係、是。 你嗰啲譬如嗰啲利潤啦、廣告嗰啲啦，你唔會再喺幾個平台之間嘅競爭啊，或者要炒越高，佢全部就係集中曬去曬 Google、Facebook 啫嘛。 嗯，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呢啲咁樣嘅一個開放嘅所，即係等於我都講過，其實 Uber 製造霸權噶嘛。 嗯 Uber 其實最後只不過集中一個統一的霸權啫嘛。譬如你即係如果你讀經濟學嘅話，如果你係傳統社會主義嘅學派嘅話，即係你會覺得嗰件事永遠都係關於個生產成本同埋嗰個剩餘嘅 價， 剩餘嗰、那個剩嘅個成本嘅剩餘價值啫嘛。咁好啦，而以前嗰個剩餘價值就去咗個 middleman 同埋商家嗰度啊嘛。好啦，而家唔係喎，資源共享嘅年代，咁嗰啲剩餘價值去曬邊度？去曬 Uber 度咯。即係你以前有幾間的士行嘅時候，就係喺幾間的士行之間流轉噶嘛。咁又或者係個市場究竟有部分嘅成本嘅消費者消化咗啦，或者佢唔願消化喺佢競爭嘅時候就係、是，咁、哎、我賺少啲嗰個剩餘嘅價值咯，嗰啲咁樣。好啦，唔係喎，嗱、哎、資源共享啦，開放曬。咁跟住咁，但係始任何嘅生產過程一定會有剩餘價值出現嘅。咁、嗯、剩餘價值去咗邊？咪去撚曬 Uber 度咯。咁譬如咁，但係喺呢啲咁嘅情況咧，去翻嗰個製造 content 嗰個狀況。製造 content 嗰個狀況就係點樣咧？喺以前有。篩選或者係有casting 嗰個年代咧，你仲有一啲嘢係會出現嘅狀況，就係、是、例如譬如好似 TVB 咁樣 ，TVB 係會出現有啲人因為裙帶關係而上位噶嘛， 嗯、 有啲人係因為同譬如某軍係負責做節目部嘅，或藝員科嘅咁樣，咁藝員科有自己嘅偏好噶嘛，藝員科有時會錯判噶嘛，藝員科錯判咗之後你可能本來唔得嘅，但你又因緣際遇喎，你又得到咗觀眾喜愛喎，觀眾喜愛之後咧，你又增加咗你嘅自信，於是乎你嘅人真係改變咗喎。 咁就變咗得啦。 咁又唔得就真係變咗得喎，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喎。但係喺而家嗰個時代係唔會有嘅，你唔得就永遠都唔得嘅，你唔得就係唔得，因為嗰件事冇得拗噶嘛。係 啊， 嗰件事冇得拗噶嘛。喂，人哋又係咁樣上片，你又係咁樣上片，你爭我啲咩？冇， 爭你啦 就係，爭你。咁點解唔得？咁有冇第二啲嘢會發生啊？幫你拍到、 啊、拍多啲片咯、啊。 於是乎咪出現咗。咪八個鐘頭直播，九個鐘頭直播，十二個鐘頭直播咯。咪你唯有係咁樣咯，咪喪直播咯， 喪直播， 喪直播咯。所以我琴晚先同阿 Kiro 講，我叫你唔好撚做 Facebook 直播。咪因為譬如我喺節目同 Kiro 講，咪因為 Kiro 嘅問題最主要就係沉氣啊嘛。如果你咪喂。喺我哋要做節目就係我哋要做有編輯嘅節目，我哋要做編輯過嘅節目啊嘛。喂，你係一個鐘頭就一個鐘頭啊嘛。 選擇內容 係咪唔用嗰啲侵氣啊嘛？尤其是你做個大台得一節嘅時候，你侵氣我會 stop 你啊嘛，我會打岔你啊嘛，我會問你講咩啫嗰啲咁樣。咁好啦，咁但係你喺 Facebook 直播係咪自由好多？ 係啊，冇人打岔。 你咪好撚自由咯，你係咪啊？你咪屌你諗咩？你咪講土星講四個鐘頭咯。咁而你喺个reply 上面咧，你唔会睇到负评嘅， 嗯， 你完全唔会睇到负评， 因为负评嗰啲系会， 佢唔睇你，屌你老味系咪先？你点会喺呢度睇到负评嘅？ 你开直播咁唔理， 你唔捻会啊嘛？但系我哋嘅 channel 有时会有负评嘅， 嗯， 因为我哋譬如两个钟头打香港早晨，佢就系佢每日嘅两个钟头嘅打香港早晨生活习惯嚟嘅嘛。喂，你试下喺度嘻嘻嘻咁样喺度，我同你嘻下嘻，嗰啲咁样，咁有边一次你唔捻屌啊？实屌噶！但系 Facebook 佢 嘥咗两个钟 时间，系咪先？因为佢日日听开啊嘛， 系， 佢日日听开噶嘛，佢日日听开，朝头早听开，咁我都唔好话日日都好听啦，咁起码。我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啊，或者想聽一下你哋佢預期中你哋嘅 performance 啊，未必次次都有資訊嘅。好老實講，有時係靠個表演嘅啫咁樣。咁但係佢都會佢預期你嘅 performance 啊。你忽然間變撚曬喎，咁又忽然間變撚曬喺度，成集喺度就係講就係佢先講佢個婚禮個期許啊，你咁樣講兩個鐘頭咁，講兩個鐘頭，講揀劇喎，屌你！ 揀詩花， 揀詩花喎，跟住喺度講啊，真係～那個姊妹真的呢，屌你老闆，叫他穿紫色，他不肯以為自己很好聽，這都好聽，這都好聽，但是你有些就會有些，即是如果你 在我們的窗口是會嘈的嘛。 會 但是我想說在 Facebook 的你 那個錄走了算了還有人留言嗎？ 是啊，你留意一下那些你留意一下那些 Live、啊、除非是有一些 明星 很大那些必然要看那些，即是、Facebook Live 最主要出現的 function 就是都是新聞性咯、 嗯、 新聞性譬如你報誰有個發布會記者會或者是、Donald Trump 就職演說或者是、如果金正恩忽然間有些東西要發表咁樣，咁嗰度又會有啲討論咯。但你話如果個人 account 即係唔係新聞媒體唔係新聞平台做嗰啲、嗯、如果係個人做嗰啲生活啊或者係你或者你當好似做節目清談啦，清談類 live， 清談類 live 點會有負評嘅啫？佢唔睇你咪得咯，負評佢打撚， 碌走咗咪得。 佢做咩負評你啫？咁其實但其他就唔係咧，睇 live 睇賽事啊，睇各樣嘢嗰啲就唔係啦咁樣。咁但係嗰件事係得意有趣嘅，就係嗰樣嘢雖然嗰個平台轉咗，但係慢慢嗰樣嘢又翻轉頭又翻轉頭，又去翻曬大型嘅製作啊，資本嘅製作。嗰件事最後又係流向咗資本嘅壟斷咯。咁呢件事。呢件事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同埋我哋都要有方法去迎接呢個挑戰，面對呢個挑戰啦。咁就會點樣呢？咁就今晚嘅笑死朕，我會講一啲關於嚟緊新一輪嘅神七嘅一啲安排嘅咁樣。咁都會就住我而家呢個講呢個題目去出發嘅咁樣。咁但我朝頭早講定先啦，做定個背景資料啦。咁但係關於我哋《二月時報》嚟緊新一期嘅神七安排，都同成個《二月時報》嘅新一輪嘅發展都有關係嘅，咁但係個詳情係咩呢？就留翻今晚9點鐘笑死朕先講，咁啊留意今晚嘅節目啦，休息一陣，翻嚟繼續。